画蛋。达芬奇是世界上有名的大画家，他从小就喜欢画画。别的小伙伴在外面玩，他却趴在小桌子上画画。他画呀画呀，画苹果，画小鸡，画了一幅又一幅，从早画到晚。在他的小房间里，墙上、床上贴满了他自己画的画。一天，达芬奇的爸爸领着他去见一位老画家，请这位老画家教他画画。达芬奇一路走，一路唱着歌，高兴极了。请一位老画家教他画画，怎么能不高兴呢？这位老画家留着雪白的胡子，达芬奇走到老画家跟前，向他深深地鞠了一躬，恭恭敬敬地喊了一声老师好，接着把自己平时画的一叠画双手捧着送给老师手里。老画家捋着胡子认真看起来，他一会儿微笑一会儿点头，看完以后就把达芬奇紧紧搂在怀里亲亲他说， 好孩子，你画得很好，告诉我你长大了想当个大画家吗？ 达芬奇红着脸没有说话，只是轻轻地点了点头。 孩子，学画可要认真，要耐心呀，你有这个决心吗？ 达芬奇还是没有说话，他把头重重地点了一下。 好好，太好了。 老画家摸了摸达芬奇的头，随手在桌子上拿起一个鸡蛋对他说， 你就从画蛋开始吧。 达芬奇一听发愣了，心想，这位老师怎么只教我画蛋呀？画蛋可容易了，拿起笔来随便一圈就画成了，这玩意儿没有学过画的小朋友都会画呀。 达芬奇非常懂礼貌又非常尊敬老师的孩子，尽管心里不乐意，还是听老师的话认真画画。他画呀画呀，画了两个星期，画了很多很多的蛋。可是老画家还是叫他继续画蛋，达芬奇实在忍不住了，就说， 老师，你教我画别的东西吧。 老画家没有回答，用手指了指盆子里的几只鸡蛋说， 请你挑出两只一模一样的蛋来。 达芬奇觉得很好笑，心想，这还不容易吗？ 可是他挑来挑去挑了好半天，怎么也挑不出两只一模一样的鸡蛋来。 孩子，两只一模一样的鸡蛋是没有的，别说这盆子里挑不出，就是在成千上万只鸡蛋里你也挑不出来呀。 老画家笑了笑，拿起一只鸡蛋放到达芬奇的面前，叫他从左面看一会儿，再从右面看一会儿，然后问他， 两面的样子一样吗？ 不一样。 达芬奇摇摇头说。 老画家说， 对呀，要把蛋画好多不容易啊。 达芬奇知道自己错了，又画起蛋来。他用心地画了一天又一天，一直到画的蛋像真的蛋那样才住手。 达芬奇听了老师的话，刻苦学习，后来才成了全世界有名的大画家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